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蒙古进行历史性访问60周年缅怀会8月1号在乌兰巴托举行。由蒙古金砖人化协会支持游牧民发展资萨姆部基金争取自主发展白头山协会主体研究中心的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说，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又平凡又谦虚，一向造福人民。他们指出，将为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发展而做出积极努力。